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面朝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姓人，这是南京，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西单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上一回正听到飞云走石城和飞鹏走贺通这师兄弟俩呀，因为是否帮助三庄攻打万隆藏风岛这个问题争执不休。那么作为旁观者的老剑客英雄德禄陆民斋要给他们出出主意。经过老剑客的指点之后，他们师兄弟俩的意见能不能够达成一致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兰家一想，这么一聊还得呛呛起来。 别让。 石城啊，我跟你反着说吧。倘若说三庄人马攻打万隆藏风岛不利，那时节就是因为缺少你银龙川这一只劲旅，你岂不后悔吗？你去了自是有作用，你不去那是一点作用都起不到。本来能把万隆藏风岛打下来，看节的时候就差你这一支队伍，你没去，他不知道你自己后悔不后悔。那么再说了，事情总有个是非曲直，谁是正义的还是三庄啊？你不要忘了，三庄后头是朝廷，有钦差的军旨啊。那年羹尧是出了京二号的小皇上，你不听他的听谁的？那么你以为你做一壁上观，保持一个中立，日后就有好结果了吗？你不打万隆藏风岛，万隆藏风岛就不恨你了吗？三庄倘若失败，你没招万隆藏风岛，万隆藏风岛将久也必然要来侵略你的银龙川。现在兄弟，你这个岁数，两个人飞鹏走飞云走还都算七十来岁，还能打，能带着庄上的啊这些个年轻的团练相勇跟人家干，再过十年二十年，你们八九十岁了，或者说已然就不在人间了，银龙川没有了，你弟兄作为主脑之人，那不是唾手而让吗？让人家就给白白的得了去了吗？老头子还真能说，啪啪啪这么一讲，说的石城啊也是似有所悟。旁边贺东在帮着这么一说，猛然间石城一拍大腿，行了，老剑客您甭说了，刚才您不说抢山吗？您不把我打躺下了吗？这银龙川现在就算您的了，我们哥俩该怎么着您说不就是了吗？我全听您的。哎，你心里不敬恨你师哥吧？没有的话， 就是您不来，我也不能恨我师哥呀。我师哥绝不会向着外人坑银龙川呢。飞崩头说：“对呀，兄弟，你这话我爱听。你问问老剑客，哪天你再到漳州见波太官，背着兄弟你的时候，我说你一句不是来没有？我说银龙川一句不好没有？我是真着急呀。那就完了，咱们都听老剑客的吧。现在三庄已然聚齐人马，打倒就在刻日。我还有要事，我离开银龙川，你们不要管，单等前方战事一起，你们火速派人去通知圣陶然，做一里应外合呀。好，就这么办了。老头走，哥俩这就开始准备战船。呵，有点祸点儿。贺通这些年帮着石城没干别的，净打大战船了。这大战船几十艘，对于银龙川来说，可就不简单了。真得说比万龙藏风岛的战船不次，全是特意加固的。光有了这个战船不算，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各种船上的武器准备好了，尤其训练这个水军。差不多银龙川的人全会水，全会使船。说现代话就有点全民皆兵的意思。这刚准备好了，那儿打起来了，你倒知会圣陶然一声，来不及了。这飞鹏叟是个急脾气，兄弟，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别派人跟他沟通了，直接咱们就杀出去得了。咱们这一杀，他们那一冲，当时这一仗就把万龙藏风岛拿下来了。想的挺好，几十只战船兵出银龙川，也没跟圣陶然知会，刺啦一下，把万龙藏风岛后番阵营撕一大口子。这唰一下一大乱，盖天第一手桃园没等下令，轩辕志下令了。轩辕志咱前文书说了不言语，老低着眼眉，就仿佛睡着了似的，老冲盹。这一乱，他作为大元帅，他先下令鸣金收兵，擦啦啦啦啦啦，呼，万龙藏风岛的往下一撤。圣陶然那边苍啷啷啷啷也鸣金，可把石城跟贺通气坏了。他收兵，我们在里边这搅和着，你们都派兵追呀，裹着打就打进去了。不急，圣陶然也撤兵。为什么？圣陶然一看，是敌是友是虚是实，诱我进兵。再一瞧，这万龙藏风岛退阵有法呀，不是慌乱成一团呢。人家这留着前后手呢，你看着这支劲旅几十只船跟这儿打，我带兵一上，人两边不打了，一前一后包饺子馅把我给裹在里头了。再有了，二剑客似乎不敌你小鬼陆恒，我借着这乱呢，我先鸣金吧。我不知道这支队伍是哪来的，苍啦啦啦啦啦，他也下令鸣金。这是圣陶然呐，胆小。啊，行军不弄险，那一鸣金就得收兵啊。江本初可有台阶了，这么大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打这泥小鬼可费了劲了，老和尚一辈子也没卖过这力气啊。一对陆绝棒堪堪不敌冰铁双绝，一世英名叫付之东流，败在金眼貔貅泥小鬼陆恒之手。听见双方同时鸣金收兵，虚晃双棒跳出天外，阿弥陀佛，陆师弟，你我今日手谈至此，咱们算告一段落了，咱别打了。您听见没？您那边也收兵，我们这边也鸣金，想必啊，双方主帅啊都有事情，咱们要战来日方长，老僧我少陪了。两句场面话走了，不是打不过你啊，鸣金了我们走。二爷走，三爷更不打了。三爷一瞧，这燕普今儿跟我玩命了，二哥打不过他呀，我想过去帮忙啊，他不让我过去，也打累了，虚晃一剑跳出身外，无量佛道友，咱们来日再战，你别走，你别跑， 你等着我的，这燕普把他恨疯了。那燕普跟倪小鬼还不一样，燕普是军师，更得遵从军令了。万般无奈，这才偃旗收兵。人家万龙藏风岛全退下去，银龙川一条，这倒不错。这回不像三庄不成了，为什么？开兵亮阵跟打一仗了。你说你哪头的？你就是三庄那头的了。兵合一处，将打一家，面见圣陶人吧。飞鹏走，飞云走，银龙川两位川主来见谭小龙君，胜于圣陶然。彼此见面，大家伙坐定，诉说以往。圣陶然一听，嗨，哪有这么打仗的？您倒知会我一声啊！咱们说好了，我这怎么打，您那什么时候出来，咱们配合好喽。您这一出兵，我不知怎么回事，您这用兵也忒谨慎点了。眼瞅着我们大家的阵势都已经给撕开了。您赶紧冲锋啊，咱不就拿下了吗？这倒好，麻杆打狼两头害怕，但这错失良机了，说什么也晚了。他们想通知您来不及呀，我们这儿刚商量好帮着您打，您这就派兵跟他打起来了。我们这两天没闲着，净组织这个船只了。哎，今天我们也组织好了，您也打起来了，来不及定计了。嗨，满耽误。那现下怎么样？现下我们先回去吧，今儿人家不打了，有什么话咱们回再说吧，哪天再出兵，这回咱们就商量好了。您多的再出兵，您派人去知会我们，双管齐下，你们打，我们还偷袭他们，没问题。圣陶然一听，再偷袭人还不防着您啊？人跟金龙川是盟军，谢家滩归我们了，我们以谢家滩现在为自己的营地，人家看你什么态度，你要不管人不理你，你要管人家对付我们，让金龙川就盯着你了，这话也不好明说。那行，那再看吧，您二位多辛苦，回去吧。二位回去了，带领人马回归银龙川，静等着一块发兵。这儿老少群雄过来得见二剑客三剑客，怎么样啊？战船之上，老何一听，什么怎么样啊？不灵啊！什么剑客怎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他眼睁我不灵啊！你这玩意儿，这倪小鬼儿，我们这师弟行啊，真厉害呀！哎呀，就这一个倪小鬼儿，就这么厉害，这要他俩恩师再露了面儿，这万龙还真打不了啊！这几位剑客这么一为难呢，大伙儿可瞧出事态的严重来了。你瞧二剑客三剑客面色凝重不说话了，圣陶然也是闷闷不乐，圣陶然很自责的啊，这个顿失军机，这打仗也是打闪认真，就打这个巧劲儿，这会儿脑子一冲动，一瞧那儿啪，后营大乱，杀，蜂拥而上，今儿也许就拿下了，可也许就中人计了，这没谱，哪知道这是真正的友军呢？你瞧临阵临阵了，他想明白了，他向着我们三庄了，一直他这不言语。哎呀，圣陶然呢也不说话了，大家伙这一沉闷呢，草草的吃罢了战饭，各自安息。圣陶然一个徒弟一个儿子，一个石猴子凌元，一神猴子圣秀，哥俩呀伺候完老爷子，吃完了饭躺下了。圣秀啊一拽凌元，哥您跟我处理他。凌元一看干嘛，咱得盯着，甭盯着我爸爸睡觉了，累一天了，心里也别扭。他那用功，我出来跟您说点事儿。怎么着兄弟，你说，你说我爸爸可真有两下子，人那儿都已经派兵了，都打起来了，他怎么不下令冲锋，还鸣金收兵啊？你瞧，老爷子用兵还用你说？那师父他老人家那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还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呢？这已经就错失良机了。子不言父啊，我这当徒弟都不敢编排师父， 你这当儿子老说爸爸，这怎么意思？今儿我们爷们有点栽，那不栽怎么着？不栽呀，我打算给我爸爸转转面子。你要干嘛呀？你跟我去不？我跟你上哪儿去啊？你就说你跟我去不去吧。你得说你干嘛去？我跟你上哪儿？废话，还上哪儿？万隆苍风岛。我说兄弟，哎呀，这天热，我跟你说，这凉药你少吃。它可是去火，吃多了也麻烦。你吃错了药了，搭错了筋了。咱俩上万隆苍风岛干嘛去？嗯，干嘛去？反正得喝冷喝冷，让人家瞧瞧剩下爷们不含糊。跟别人啊，咱也说不上，我就跟你说，你陪着我去也是去，你不陪着我一人个个我也去，我就怕你不放心。嘿，你还真说对了，你要是一人去我肯定不放心的，咱俩一块去我更不放心的，连我都找你了，你怕死？我不怕死，那咱送死吗？这不是干嘛非得送死去呢？去，不光咱俩去，还有别人呢。还有谁呀、啊？咱到里边，咱又打不过人家。二剑可该怎么着呀？三剑可怎么样？这张方上去给人一扬头撞趴下，不露脸。今儿就焦二爷露脸了，你瞧左打一个，右帮一个的，呵，不够他能耐的。你看把他给能耐的。你看把他给他，你这嘴在半上，你这嘴你怎么着，咱这能耐不成，不成咱干嘛还去呀？咱约上赵老二。赵老二谁？小火神赵胜。咱约他，他能放火，咱到里边咱不跟人打，见人咱就跑，咱就躲着，是能放火地儿咱就给他烧了。见山蓬莱岛怎么着了？不也一把大火就给烧了吗？剑山蓬莱岛不保，他的万隆苍风岛难存。我瞧这是个进变方法，就是烧不死他们也吓唬吓唬他们。放火的能来咱们朋友吧，咱找赵二哥去，约约赵二哥咱一块儿去。您呐，慢打罚去。这赵二爷呀，现在跟着就是哄。你看赵家滩这回派多少人来？就他一位。头回借兵啊，钦差老大人呢给人这兵啊借的借心了寒了，人整个那心都凉了。人赵家滩死多少人呢？还让人家派兵，人这回一个不派，人赵大爷都不来了。人家二爷就是跟着到这来出一人力，您看人家疆场之上动手，人就在后边揪着不言语。这就是跟着你们来了，我就算一个。你们不能说我们赵家滩没派人，三庄联合吗？派一人也算联合呀。你还不明白他怎么想的吗？你跟他说他能去吗？你瞧你够多机灵啊，你分析的多对呀。是，他可是不能去呀。他不能去，咱跟他借点东西。借什么呀？咱跟他借点放火的东西。他那火我听说了，有一种火药，那火药不烧自己，专烧别人。咱让他教给教给咱俩怎么用，人准教吗？你磨他呀，你架不住你跟他说点好话呀，把这个放火之物要过来，咱们再去就成了。一定得上那儿放火去。我反正想好了，非去不成。是这话呀？那若定，咱先找赵二哥商量商量。走，哥俩顺自己的行营出来了，到小火神赵胜这儿。赵胜这儿不错，就一人。赵家滩就来一位，他哥哥文雅先生赵桓不来，生气，跟年羹尧武器。赵家滩说是三庄联合，就来小火神赵胜一人，都躺下了。哥俩来到了门外头， 这二哥，这二哥，哎，我凌元，我盛秀， 哦， 进来，哎，这儿小伙人赵胜点灯，哥俩进来了，乐了，哟呵，您也拿自来火点灯，啊，对呀、啊，我不拿这点灯，我拿什么点灯？您不小伙神吗？您不是啪就随便也不那么一弄就着火吗？您说那是变媳妇儿的？ 变媳妇儿？ 什么叫变媳妇儿？那叫变戏法。对呀、啊，你知道变戏法的，你还问我？我放的不是这火，干嘛来了？大半夜不睡觉，跟我这起什么哄？这二哥，师哥，你出去。你瞧瞧，甭瞧，我这没人，有什么话快说。我爸爸呀，今天在大战场上啊，错失军机。当时要一派兵呢，可就把万龙拿下来了，也未可知吧。人万龙藏王岛里边高人多了，就是一个盖天第一手桃园陶洞天，就让我赵家滩。损伤过半，死多少人呢？不可小瞧万龙藏锋岛，他老提这寒了心了。那我爸爸这一栽面，我们哥俩有点别扭。凌元心里话，谁别扭？我没别扭，就你觉得别扭。哥俩一块长起来，这话不能说呀。你别扭，你该怎么着呀？我该怎么着？我替我爸转转面子。我跟我师哥商量好了。我们打算约您，咱们仨人啊，是夜探万龙藏锋岛，到里边见机而行，是见势。谁仨呀？他、我、您。 哦， 咱们仨好。咱们仨，你觉着比二剑客江达、江本初怎么样？那差远了，比三剑客张道爷呢，那更甭说了，比不了啊。四剑客珍珠佛董瑞，这些人都没敢去探岛去，怎么你就敢说出探岛来呢？你们还真高瞧着二哥我呢，就凭咱仨到那儿去，不是白白的送死吗？是啊，到那跟人练呢，那哪练得过人家呀？咱探岛归探岛，打仗归打仗，咱到那儿去光探岛不动手，那要碰上人怎么办？跑啊，跑不过人还逮着呢，那没办法，那就为国尽忠。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岳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明天和后天的这个时段，邀请大家欣赏的是我们文艺广播另外一位主持人尚远奉献给您的戏迷乐节目。到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现场版评书。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长的旅途，一路跟着晚霞，再没有停下，用着温暖星光，也吻过夜里的花，一路肆意流浪，还记得故乡吗？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随时间漂泊，随他忘了，我记得他离开，他的回忆重复的活着。